流程，耐不耐情牵？ 朋友仔，九九倾下计。 啊，一号风球佬翻工啊，嘉怡。 梗系啦，我呢啲咁有事业心嘅。 我想讲咧，今日咧好荣幸啊，因为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应该咧就手下留情啊，即系未唔单止系你， 系 我哋喺呢度大约系十几年嘅时间，从来未试过开 live 之前门口有人等嘅、 哦， 有 fans 喺门口，从来未试过。即系掏光咁啊！真系，我 真系掏光啊，掏晒光。 咁我今日就即系好荣幸可以车到今日嘅嘉宾上嚟啦。咁我去到门口咧，啊，点解有啲人喺度聚集嘅咧？咁我就啊，边个等边个咧？ 就系、是、等你车上面嗰、那 个。佢话诶，放低枪啊，唔该，我同你打个招呼。我真系好中意呢啲啊！真系。好，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我哋嘅朋友仔肥仔。 喂，等下先，边有咁夸张啊？ 即刻叫， 唔系，即系我边有放低枪？我唔系，我 Benny， 可唔可以？我停一停 啫， 停一停，我想同你 say 个 hi 咁。 系， 即系你，我搞到我好似好嚣张咁 样。唔系，唔系，唔系，唔系，我嘅意思系佢系好 nice 嗱，我要补后续先，因为咧我喺港台嘅停车场门口啦，咁佢嘅 fans 就喺门口等紧佢啦。跟住咧，阿肥仔就话：，诶，你可唔可以俾我攞落车？我同佢哋倾下偈先。 嗱，呢啲咪就系好人咯。即系唔系个个 artist 都系咁样噶？呢啲就系有情有义。 我想有都冇啊！ 喂，真系，即系你真系噶、哦，唔系个个都咁有爱噶、哦。 唔系有时即系如果你 let's say 好似姜涛咁，佢有个姜涛湾咁大个的 话，咁就搞唔掂啦。 你会爱嘅，你爱唔晒咯，暂时系咪先？ 系讲到爱咧，我想讲少少嘢先。咁琴日咧，我哋就喺个节目度咧，就同阿一咧就预告咗今晚咧就有肥仔上嚟嘅。咁肥仔第一句就唉。佢应该会喺个空气当中同周嘉怡示爱嘅啦，应该 系即系我都迷恋咗周嘉怡好耐噶啦。 其实咧，肥仔系迷恋好多人嘅， 唔系即系我会迷恋好多人嘅，但系即系我咁 aggressive 去迷恋一个女性就即系目前女性我都少啲嘅比较。 喂，我 多谢晒， 我想讲系真噶呢件事。 黐线，谣言就系咁样传开。 我意思佢真系迷恋周嘉怡啊。 唔系啊，真系啊，以前咧即系你睇隔篱台嗰啲剧集啦，即系咧即系啲人。我留意主角嘛，我永遠睇啲 side cast 咧，我見到啲宮女啊，啲醫生護士都係佢嚟噶嘛，即係覺得啊呢、這個女仔幾靚， 真係真定假 的？唔係嘛，以前嗰個樣喎，嗰個兩隻眼喺上面嘅喎，戚咗上去。 我啲口味可能係比較特別啲。 我係呢排有地心吸力，隻眼先圓翻啲。 即係都話最中意佢嗰陣時係咩咧？《盜火新聞線》嘅， 哦， 哇，嗰、那個好型喎，好中意。 你中意啲硬朗型嘅， 硬轟轟嘅，拳拳到肉嘅。 咁佢而家留長翻頭髮，會唔會有啲減分啊？ 唔會啊， 係都仲 係啊， 佢哋唔使索氣嘅。 係啊，哇，即係 心跳 演繹啊， 心跳指數。突然间上升咗， 歌手即系歌手，佢有嗰个声音，冇嘢，即系佢即刻又变咗声， 系 啊，好嘢， 系啊，我哋今日咧就 得啦，你唔使呢个， 我都期待今晚啊，因为应该有啲事发生嘅，咁啊，我哋系第阿肥仔系我哋第四位嘉宾，我哋点识嘅咧？咁就应该系拍剧， 系我哋反起跑线联盟嘅， 系啦， 即系嗰阵时其实都唔系好熟嘅啫，但系我觉得系。因为我觉得好好就 系 咩 咧？打边度熟咗？ 系打边，同埋咧，我觉得有一班小朋友系大家会你发觉嗰个爱咧，因为呢班小朋友去延伸到我哋每个大人噶，你发 觉都系 系啊， 都系。 咁呢个系一个即系讲少少啦，呢个系一个几特别嘅团体嚟嘅，即系我哋久不久都会有一个聚会啦，即系呢班家长会有聚会啦，咁而又。发展咗一班几特别嘅情谊出嚟嘅，可能我哋又拍咗两季啦。 唔知我哋啲听众有冇睇嘅咧？等我睇一睇我哋个 系啦，都过去嘅嘢，快讲啦。 但真心，我哋呢个团队，我觉得好劲系咩咧？每次有啲咩电影啊，或者我哋有关嘅，你发觉我哋系好齐人嘅， 系啊， 即系或者even 阿灿哥有咩 show 啊，你发觉报名嘅一定有十几廿个人嘅。 系啊， 梁咏琪开演唱会，咁我哋 系全部系全部， 连啊苏玉华开舞台剧，我哋都 系啊， 真 爱啊！ 我觉得我 即系，我觉得系，即系我之前都有拍过公司其他嘅剧啦，但系我觉得少。 即係會少咗我哋大家嗰、那個嗰、那個 connection 咁長時間啊。 係啊，到而家都間唔時就要去打邊爐啦。 係啊，咁、啊、我哋幕後嗰啲事仲有好多事蹟，我哋唔係好方便講。 係 你哋兩個都有啲經歷㗎，我知道。你唔好講 我嘅經歷，唔係我 你哋兩個一齊發生嘅經歷。 Okay, 只有我哋兩個嘅。 你係咧，你講到有啲聽眾咧，真係誤會曬。 講到人哋想入非非咁就唔好啦。 係，唔係即係講下點解今日揾肥仔上嚟先啦？咁啊，因為嚟緊你又有到你舞台劇咯。 係啊係啊， 我哋你咪仲未出嗰個 name list 嘅，即係喺我哋個群組度咧，就通常大家就喂我嚟緊有嘢搞，咁我哋就會報名噶啦嘛。 唔係啊，我唔敢啊，我冇咁多飛喺手啊。 哦，唔怪得知啦。 係啊，即係啲飛即係而家出街賣嘅已經賣曬噶啦。 哦， 即係我其實我留咗少部分飛咧，即係我睇下仲有啲親朋戚友可以過嚟，想即係觀賞下嘅時候，即係真係好 friend 嗰啲先留俾佢哋噶，真係。 哦， 即係唔係話你哋唔 friend 啊？但我冇可能一次過留廿張飛俾你哋啊，真係。 使乜留啫？我哋俾钱买噶嘛？ 唔系留都系要俾钱嘅，留飞都要俾钱嘅。即系你以为留飞就唔使俾钱啊？ 系我哋唔好讲呢样嘢先，系啦，我哋反而讲下呢个剧目先啦。因为系 Dida 啦，咁嚟紧就第二次嘅重演啦。咁啊入边就多咗你啦，多咗秋生哥啦，咁啊原班人马啦，即系风车草几位啦，点解会揾咗你嘅咧？ 我都唔知点解啊，其实。 哦，你唔知点解？ 哦，你唔知噶。 即我想讲，人哋揾你做， 即系你唔好意思问啊。 我 问 点解你揾我嘅？即系好似好厚面皮咧。即系我觉得哇，有秋生哥，即刻你反应做咗先啦，系咪先？但系我觉得系再睇翻即系嗰个剧本，我觉得啊，揾我做系都有原因系啱数嘅。即 系 根据翻个角色或者要做嘅一啲嘢系需要，我觉得我嘅演绎版本可能同之前阿岑嘉琪嘅版本可能会有唔同嘅，但系我觉得 岑嘉琪识唔识跳舞噶？佢当年 佢有啊，佢用跟住我嗰阵时问阿祖，跟住话系啊，佢用尽咗佢全力去跳舞。 系， 所以今次我另外一个演绎跳舞嘅唔同嘅 version 咯，我觉得系会。 哦，咁秋生哥你惊唔惊啊？ 秋生哥，一开始咧，即系唔系太认识佢，我会心入边惊嘅。即系自从我哋影 poster 或者之后我哋记招啊，即系我又同佢倾过几句偈咧，即系我觉得啊都 OK 嘅，起码我觉得秋生哥应该唔系真我噶喎。可以噶噃，系 因为我对于黄秋生先生咧，我有一种莫名嘅 敬畏 同真心惊嘅。你知咧，因为秋生哥咧，佢一碌起双眼咧， 系 由我睇他来自江湖啊， 系 佢咪做嗰、那个即系关海山先生个仔噶嘛，做阿 Johnson 啊 ，Daddy， 佢碌眼，我喺个电视机啊， 都 啲廿一寸嗰啲电视，我都有啲震慑啊。 咁你有冇睇翻头文字 D？ 佢得半隻眼，笑会好啲。 人肉叉烧包总镜， 哎呀， 二百零蚊啊！ 咁只不过佢演技真系太好。 你有冇同佢合作过啊？ 我好似冇同佢合作，冇、 哦、 啊，好似吓冇啊，真系 系 有啲喺啲 饭宴 啊嗰啲有见过咯， 系 咁佢都系好有型咯，我觉得 系佢有个好特别嘅气场 系 啊，你觉得佢就系嗰个杀气腾腾嘅人， 但系佢一对住你笑，你又会成个融晒咯，因为佢就系有嗰个气场，但系当佢有笑一笑咁，你就觉得好正， 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大家對於佢表面嘅觀感啦，但係其實我嗰陣時影 poster 嘅時候咧，佢喺度化妝啦，我喺度聽佢播嘅音樂，佢播住音樂嘅，佢全部都係好有藝術修養，佢係意大利文啦、西班牙文嘅歌嚟嘅。 哎呀， 係啊，即係佢真係大師兄嚟嘅，講真的。即係你發覺哇，秋生，但係我覺得係幾好聽嘅喎。 係 啊，即係我覺得哇，秋生哥，你嗰啲咩文嚟㗎？嗰個佢就我都覺得幾好聽喎。跟住啊，識嘢啊嗰啲咧。 好嘢。咁舞台劇對於你嚟講係咪？一个新嘅挑战嚟噶。 我出道前我有做过舞台剧嘅， 系 哦。我做过 例如咧， 我做过我以前有同阿 D 做过嘅舞台剧， 即系未入行之前。 未入行嘅有做过都系音乐剧嚟嘅，小朋友嘅音乐剧。跟住有个大型啲嘅音乐剧，我做过，我唔记得咗系30场嘅。 哇，30场都算系长噶。 嗰阵时嗰套嘢叫开唔开得名嘅嗰个。 而家仲冇咗，而家 冇咗噶啦，冇咗啦。 讲得吓。 嗰阵时系我和青天有个秘密嘅。 哦， 系、 哦， 即系嗰阵时都喺新光戏院做嘅，即系个导演就系而家嚟紧阿三八嗰个舞台剧嘅Tom Chan 系阿陈恩石， 系陈恩石嘅系啊，嗰阵时就系做佢嗰个剧咯，做咗 接近一個月嘅時間啦。但係嗰陣時好開心嘅，識到一班即係我哋都係 chorus 嚟噶嘛，算係，即係識到嗰班 chorus， 我哋成班去唱 K， 你發覺啊，一齊唱 K， 好多人無啦幫你一齊和音嘅事。你明唔明啊？我未試過唱 K， 好似唱一個好高得嘅 K 啊！你知唔知啊？你有冇試過先？ 我冇試過。 你唱唱 K， 好多人幫你和音， 好正，好開心喎。 係啊， 咁啊，所以今次就對你嚟講唔算係一個新嘗試，不過就對住一班高手啦，即係阿祖耀啊、阿陳俊哥啊等等啦。 但係而家未正式開始排嘅，但係希望排嘅當中可以撞到好多唔同嘅火花出嚟啦。 好正啊！排舞台劇， 我哋四個嘉賓入面有三個近排都有劇場。 唔知你嘅嘉宾主持会唔会嚟緊都会有呢？ 係就係戲啊。 喂，你要有唔难㗎喎，講真。 唔係啊，但係我真係未试过喎，我唔知道有冇呢个机会。 你问一问囉，可能實有机会㗎。喂，周嘉怡出声唔係我。 你快啲啦，你又话咩佢。你幫我想問一下啦， 等先我孭佢啊，我孭啊，你咧講咩我都唔知嘅， 嗰個孭 咁啦。 好，我哋咧聽首歌先。今日咧肥仔都帶咗啲歌上嚟，呢啲歌應該都同佢人生嘅階段有啲關係㗎。呢首有冇跳過㗎你？ 呢首 咩嚟？ 係啊，係嗰首嚟㗎。呢個 remix 版， 哦 remix 版。 我真係聽到咩嘅係咪？哦，呢個係 remix 版， 係呢首 remix 版嚟嘅，我未聽過呢個 remix 版 盡量要滿足嘉賓的要求，我哋放翻原裝版，係咪？ 好拉啊！我覺得呢件事真係癲到不得了。 有咩唔得？ 頭先係以前嗰啲落啲嗰啲咧，即係你聽咩老鼠嗌打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嗰啲嚟啊嘛。 喂，有冇跳過㗎呢首？ 有。 而家使唔使跳㗎？ 唔係，我想講我演唱會我都有唱呢首歌，我都係跳呢首歌 嘅。哦， 係啊。 咁你當年都有跳過嘅？ 當年都有嘅。 何ですか？樱花盛开到落下，长尾音短促，你有感觉吗？嘴巴外观吻合吧，合上它合作吗？易进一愿意吗？若我俩有恋爱，关切到软化。 啲嘉賓咧喺個麥後咧都係唱得非常之純熟㗎嚇。點解揀呢一首歌咧，肥仔？ 因為呢首歌咧係我亦都係開始咗我人生跳舞嘅一首歌嚟嘅。 哦， 係啊，因為以前我就係睇《啪啦啪啦櫻枝花》呢個電影嘅，跟住睇完之後，哇，好型喎，又有爆招又成啊！跟住嗰陣時咧，我阿媽個 friend 唔知邊度整咗隻碟翻嚟，我就望即係唔係即係望住即係兩個日本妹喺度跳緊《啪啦啪啦》，我就跟住喺度跳咯。嗰陣時係。 哦， 系啊， 但系嗰阵时你系完全未学过跳舞，乜都未嘅。 几多岁到啊？ 嗰阵时哇，十几岁，十头噶咋？ 哦， 我唔记得真系十四五岁定系咩咧？喺十五岁 ，around 十五岁咯。跟住过咗嗰排之后，我认真十六岁就开始即系睇 Yes， 见到有个杂志有 Yes 啊， 系啦，有个 咦，你仲系 Yes 个年代？ 水尾应该系水尾。差唔多， 系嗰阵时，跟住睇到哇，有一版话去学跳舞，我同我阿妈讲，哇，阿妈我想学跳舞，跟住哦好啊，你去啦咁样啦，系啊，跟住就真系开始咗跳舞呢。 喺边度开始学起噶？ 喺Infinity 嘅IDS 系啊，嗰阵时喺尖沙咀嘅系。 咁嗰啲系真系专业嗰啲跳舞嚟嘅。 佢系而家即系总之一间跳即系跳舞 studio 啦，咁佢有唔同老师教唔同种类嘅舞，咁你其实你俾咗钱之后，你买咗堂，咁你后屘你哦你想中意上咩类型嘅，你咪上边个老师堂咯，跟翻个 time slot 咯。咁你拣咗咩啊 ？hip hop。 哦， 我都系跳 hip hop 先，估唔到咧。 喂，你点解你会想去跳舞嘅咧？ 好简单啫。因为我中意郭富城咯， 唔系啊！头先你同我讲你跳泥山噶， 之后先跳泥山啫。但我起步跳舞嘅原因系因为郭富城啊嘛， 都系啊。 点解可以咁嘅咧？嗱，即系对于我嚟讲咧，譬如我中意跳舞，咁我唔会，即系我中意郭富城，我唔会系用呢个途径去。去做我嘅人，即系将我嘅人生 shift 咗去嗰边噶嘛？你系因为中意郭富城，走去学跳舞喎。 系啊，所以 你又因为睇完《櫻枝花》，又去学跳舞， 唔系，其实 咁震撼嘅。 即系我系咁样理解嘅。好多人嘅偶像系 Michael Jackson， 郭富城就系我嘅 Michael Jackson 咯。即系我咁样理解咯。 系。咁你去咗嗰间学校之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唔好介意啊。 但我想讲，嗰阵时《啪啦啪啦》《櫻枝花》嘅对手就系我嗰个老师嚟嘅。 即系 我后屘先知嘅， 咩叫对手啊？ 即系拍戏啊，喺套戏入边，同佢争，女主角嗰、那个，就系我个老师。 哦， 我后屘先知噶。 哦， 系啊，我嗰阵系啊，即系要老师啦，即系而家成日都帮手排舞嘅。 吓， 要老师就系嗰阵时嘅第二男，第二即系叫男配角噶嘛。吓，系啦，即系佢就系嗰个角色咯。 哦， 系啊，即系我觉得好神奇喎件事。 系，喂，我第一个问题嗱，真系唔好介意啊，即系你第一日行入去嗰个跳舞学校嗰阵，佢哋有冇话喂你都系咁嘅款噶嘛？ 瘦啲嘅。 争 几 多先？ 争几多磅？争 几磅？谂下都好似三四十嘅都 系，但系都系一个即系 都肥仔 嘅 肥仔嚟嘅。 咁佢有冇一个怀疑啊？嗱，周嘉怡行入去咁，我明啊。 哇！我嗰阵时好 cam 噶，戴住个眼镜。 咁样算啦，即系我嘅样唔系断定你跳舞得唔得噶嘛？咁但系身形系有影响噶嘛？ 但正常老師唔會無啦去針對呢個問題嘅，因為正常等於你好似做 gym 咁樣啫嘛，你都係收個客錢咁，你都係幫我做 gym。即係如果嗰個 moment 喺個跳舞 studio 入邊，我見到啊有學生，梗係越多人越開心噶啦， 係咪先 ？Money money money 啊嘛，係咪先？即係我如果我係嗰個老師，我唔會諗咁多啊。點解你咁嘅身形過嚟嘅？我唔會咁諗呢啲啦。 但係咧嗱，我記得我嗰陣時去學跳舞咧，我係有啲壓力嘅。因为通常咧喺跳舞班里面咧，总系有三四个咧系特别标青嘅， 即系陈小春咁样啊。 系啦，即系佢一嚟咧，即系一个八拍，佢 blip blip， 佢已经好快上咗手噶啦。咁、但系我嗰阵时就梗系麻麻地啦。 肥仔咧， 我咪追咯， 即系你本身系得唔得噶？即系一去到系即系。 佢有天分， 骨骼精奇一定系都仲要跟嘅。 我有一个 hip hop 嘅天分嘅。 哦，好，嗱，天分嘢， 天分嘢，嗱，依家我哋讲下，因为咧我都好想知，我识咗皮仔咁耐，我都冇问翻佢之前嘅嘢嘅，究竟佢前面系点样发展成为今日嘅排舞老师嘅咧？我哋一间咧听听新闻先，翻嚟继续有今日嘅嘉宾肥仔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原定计划飞往伦敦的客机在西部一个机场附近坠毁，机上242个乘客和机组人员据报全部遇难，乘客中有53个英国人、7个葡萄牙人和一个加拿大人，其余是印度公民。印度民航总局说，客机曾经在起飞后没多久向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发出求救信号，实时航班追踪网站显示客机在起飞后不够一分钟就从雷达上消失。实时客机型号是波音7878梦想客机，编号 AR171， 原定由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飞去伦敦盖特威克，当地星期四下午1:00在艾哈迈达巴德机场起飞之后没多久在附近一间医学院的本科生宿舍坠毁。网上片段显示飞机坠毁之后冒出大型火球和浓烟。本港天文台发布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蝴蝶相关的狂风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可能有猛烈阵风，市民要提高警惕。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热带风暴蝴蝶的环流正覆盖广东沿岸，相关的狂风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朝维持。天文台预测蝴蝶周末期间稍微接近珠江口，本港普遍风力会在星期六逐渐增强，明日稍后至星期六早上会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香港国安法实施近5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虽然香港社会已经回复安定，而国安风险往往非肉眼能够容易所见，敌对势力正企图不断打压国家发展，香港是现时国家内最自由开放的地方，自然成为攻击的目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敌对势力仍然死心不息，不断寻找机会危害国家和特区安全，又说要警惕四大安全风险。香港航空宣布取消7至8月份往返日本鹿儿岛和熊本的航班服务，并会调整往返名古屋的航班班次。公司解释是受到日本旅游需求持续低迷影响。消委会说，截至下午5点，暂时收到2宗相关投诉个案。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蝴蝶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74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09.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西部，并稍为增强，随后移向北部湾至雷州半岛。蝴蝶的环流正覆盖广东沿岸，与其相关的狂风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可能有猛烈阵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蝴蝶听日会掠过海南岛西部，而向北部湾至雷州半岛，随后转向东北方向进入广东西部内陆。周末期间稍为接近珠江口一带，预料本港普遍风力会在星期六逐渐增强，高地达烈风程度，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天文台会在明日稍后至星期六早上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随着蝴蝶在华南内陆逐渐减弱，预料本地风力在星期日稍后会逐步缓和，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可能有猛烈阵风。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海有涌浪。下星期初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 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非遗月向市民和旅客推广香港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总监吴雪君。 今次非遗月里面涵盖了超过100项和香港非遗相关的一些的项目的。透过今次活动，我们都希望可以推介给多些香港市民或者是旅客认识更加多香港的非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行政长官提出兴建的简约公屋，首批项目于今年陆续入伙。第二期申请包括启德、屯门、观塘及上水的单位，于今年第四季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政府会为合资格住户提供特别搬迁津贴，金额最高为12,550元。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这个父亲节，有两位非常爸爸蓝天荣和戴建平来分享凑仔经。 作为运动爱好者，他们怎样为这个新角色调整生活和训练习惯呢？啲仔女又为他们的生命带来怎样的新感受呢？ 今个星期日记得收听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手下留情，内唔内情欠， 朋友仔 久唔久 倾下偈。 我自己認咗先，頭先嗰下係我嚟嘅，唔係真係忍唔住。 係咩？真係好大聲咩？聽眾聽唔聽到啊？ 飛哥聽唔聽到啊？你估飛哥啊？頭先聽眾聽唔聽到啊？應該天氣最後嗰下黑黐係我嚟嘅，聽到㗎係嘛？聽眾聽到㗎嘛？係啊，唔好意思啊，好難忍㗎、啊。我仲叫阿肥仔同埋嘉怡喺間人哋煲心粉嗰陣，你唔好忍佢笑啊！點知係我爆咗， 即係叫我哋兩個靜，反而最嘈嗰係佢自己。 係啊，唔好意思啊。咁今晚咧，朋友仔傾下偈咧，我哋就揾到阿肥仔 Era 嘅肥仔上嚟啦。 劉 業 ，yeah。 咁啊，頭先咧就講到你就行咗，因為郭富城嘅《啪啦啪啦英姿花》咧就行咗會有跳舞。我想問咗之前先嘅，其實之前嘅肥仔係點㗎？ 之前嘅肥仔係即係你話我中學啊嗰陣時， 係啊， 細個啊， 我細個嗰陣時係即係我好中意玩咯，即係我中意打機啊，總之球類運動啊，或者總之人多可以一齊玩嘅嘢，我就會玩咯。 即係中意集體運動。 係啊，即係我好勁嘅，我中學好多嘢玩嘅，我中一打足球機波。即係足球機嗰啲咧， 扭扭嗰啲， 扭扭嗰啲， 成日會夾到隻手㗎。係 啊，一錯錯啊， 係隻手會， 因為你係咁轉 Q 咪會咯，即係你識控制，你唔會錯到咁犀利嘅。即係我中一係打足球機波嘅，我 form two 咧乒乓波踢足球。跟住 form three 去咗篤波同埋康樂棋嘅， 你篤波我都得嘅， 康樂棋 唔係問題，你學校有冇得篤波 啊？哦，學校冇啊， 我喺學校篤㗎， 點解啊？ 學校有得篤波咁犀利 嘅，學校一張英式台，一張美式台嘅， 咁犀利啊！ 咁好嘅， 係啊，係啊， 傅家俊開㗎，但係傅家俊嗰度讀㗎， 我唔敢咁講，係啦，跟住 咁 open 啊，係咯，我想問下，咁嗰張台係擺喺有冷氣嘅地方，仲要 唔係嘅。 吓，即系操场咁啊？ 唔系啊，即系我哋嗱，好简单 ，canteen can， 总之 canteen 唔系有冷气有风扇啦、 啊， 即系隔篱，即系学生会出面嘅门口，跟住嗱，总之咧，介绍翻学校有12张机波台，跟住7张乒乓波台，两张桌球台。 哇！你间学校好好喎、啊， 四个篮球场，两个足球场。 哇！你间咩学校嚟噶？咁犀利嘅？ 你边间学校、啊？ 因为仲有间修院喺上面咧，慈幼系啊。 哦，喺筲箕湾。 系啊系啊。 有咁多波台， 好好啊，真系。 系啊，所以你发觉即系我有读下书咯，系啊系啊。但系我发觉大家都会中意哦，好多课外活动啊，玩其他唔同嘅嘢咯，系啊。所以系啊，我跟住就方法净系喺度打篮球咯。 哦，又去咗打篮球啦， 系、啊，所以你话我每个阶段乜都玩噶， 所以你就可以拍到季前赛啦。哦，因为咁样而培养咗你呢个好动嘅， 系。 喂，我都有个唔好介意我咁问啊，你身为一个咁好动嘅人，运动量应该好惊人啦，但系点解你个 size 都仲系？ 其实系有，唔系我讲真嘅， 关唔关遗传事啊？你爸爸妈妈 有嘅，但系我体检我啲肌肉量系足够嘅，完全系，即系咁我啲脂肪系积聚咗喺呢个肚腩或者面部度多啲咯，我觉得系。 有冇试过系尝试去减噶？ 哦， 即系譬如你见到193啊，或者阿宝奇嗰啲咁瘦， 唔系啊，我成日觉得你越刻意去减，你系减唔到嘅。我嗰时有排突然间瘦得好犀利，系咩咧？割咗条盲肠嘅系。 哦， 割咗条盲肠，我 hit 咗廿几磅， 犀利啊！ 但冇咁多条盲肠俾你割噶嘛？ 唔系条盲肠咁重，系割完盲肠你唔食嘢，食唔到嘢啫。 条盲肠一抽哇， 好有份量啊！要煮嚟食啊！ 系好啦，咁喺未入去嗰个跳舞学校之前，你本来系点噶？系从事紧乜嘢，或者你系一个点样嘅人嚟嘅咧？ 哇！我好难， 小朋 友即系做紧嘢未噶？ 我梗系未啦，点会做？ 佢十几岁就十几岁咯， 即系你打紧篮球嗰段时间已经去。 嗱，我由中四开始跳舞嘅， 中四 系啊，我十六岁开始跳舞嘅，系。跟住而家哇，而家十九年啦。 人哋十六岁开始跳，我又十六岁开始跳，点解我跳成咁嘅咧？ 唔系你 OK 嘅，你 OK 嘅，俾事俾人传中噶嘛，唔好再讲啦。 大家可以揾翻啲 record 出嚟。 又嚟， 够啦够啦 ，OK， 讲翻嚟先。 好啦，咁入咗嗰间学校啦，咁啊头先讲啦，即系老师就吓，即系有教无类，咁啊揾咗你去。好啦，你系点样开始去 pick up 跳舞呢件事嘅咧？ 其实开头我以为去嗰啲头转啊，地下炒晒 break 嗰啲咧，即系开头唔识咩叫 hip hop 噶嘛，跟住开头以为嗰啲，跟住后屘跳下跳下，哦又唔系嗰啲嚟， 原来唔系跳嗰啲嘢。 跟住唔带我跳下跳下又。 几好玩， 几好玩嘅，即系但系跳跳下又觉得身边都几多靓女嘅。 哦，呢个都系重点，呢个系推动力咯。 即系有啲嘢永远有啲推动力，系个人会开心啲。不过，但系后屘真系开始中意跳舞嘅， 系 即系咁都算有啲天分咯，系啊。 系啊， 系啊，系啊。 咁但系点样令到你呢个变为咗之后，你系咪有教人排舞啊？ 系啊，系啊， 有个过程点样可以走到呢一步咧？ 因为咧嗱，应该咁讲。Ivy 界同埋大學呢個圈子咧，其實都有 dance 啊嘛，即係跳舞學會啦。咁、每年咧都會有幾個活動嘅，即係一定係有啲即係大專巡迴演出啊，或者大學之間啦，或者我哋稱之為 any performance 啦、即係其實你都會特登去睇啊，或者去留意一下人哋嗰啲 showcase 嗰啲係點啦。跟住開始咗之後，我後屘當我讀 Ivy 嘅時候，我都有跳 dance 嘅。跳完 dance 之後咧，即係你知啦，我都話曬都係個比較出位啲嘅肥仔啦。咁即係都會有啲排舞師，喂、呢個肥仔邊個嚟㗎？大家都會有留意到呢個肥仔，咁開始即係都人哋都覺得OK 啊。後屘咧，我就有個排舞師叫彭彭啦。彭彭咧即係排咗幾年之後，咁我同佢傾偈，咁佢就佢邀請我加入佢哋 crew， 跳舞 crew 係啦。入咗之後我哋都參加咗好多比賽啦，咁都有啲成績啦。 呢個就係大學嗰陣時啊。 Ivy 嗰陣時咯 ，Ivy 係啊，即係都係廿頭嘅咋嗰陣時都係，大家都會追夢啊，去玩比賽啊。 但係嗰陣時已經係跳到 plak plak 嘅喎，你應該。 我唔係幾記得啦，都幾型咯。 其實你 幾型， 你咪真係花好多時間去練啦。因為點解我咁問咧？如果大家有睇即係譬如肥仔嘅社交平台，咁你知佢平時耐唔耐就會有一堆好勁嘅舞啦。咁嗰啲都係喺條片度睇嘅。我喺拍攝現場，我真係見到肥仔喺現場係可以做到鯉魚反身噶嘛？即係嗰啲係咪叫唔係嗰啲叫咩撐啊？俯卧撐啊？ 唔係 蜈蚣蛋， 蜈蚣蛋啊！我成日撈亂咗。 蜈蚣蛋，蜈蚣蛋。 我係真人喺兩米範圍內睇到佢做到蜈蚣蛋嘅嗱，咁唔係無端端會識你識唔識蜈蚣蛋㗎？ 我唔識啊！ 我一世都彈唔到添啦。咁蜈蚣蛋都唔係一朝一夕練出嚟嘅。咁你譬如你入咗嗰個學校，老師又覺得你有啲天分嘅時候，你係咪好花時間去練嘅？其實？ 啊，应该咁样讲，男人嘅梦想就系有一两招大招嘅跳舞嘅时候，系啊，即系 都系为咗俾女仔睇啦。 嗱，睇先，我首先唔系话俾女仔睇嘅，咁我嗰阵时系即系你唔 expect 我会做到嘅时候，我练有一啲冇乜人练嘅动作，咁嗰阵时我嘅成名技叫 headset hollow back， 即系咩啊？ 个头顶住喺个地下，跟住我只脚即系我反转咗，个人就咁样只脚就会。即系反地心吸力咁样提起咗嘅咁样咯，系只手会撑住。但系你而家斋呢个大气电波讲唔清楚俾你听。 咁你一手可以试下先， 我做唔到俾你睇。我而家讲唔到俾你睇。 但系你系咪随时做到嘅？而家 都仲到做到嘅，但系 我应该知边一个动作。 系啦系啦，即系一睇翻全民造星有做过嘅。 系 啦。唱这歌嗰下啦，系啦系啦，你搵翻就。 咁系超高难度动作嚟嘅。 都高难度嘅。 请问要点练呢？ 首先咧喺张床度练咗先嘅，因为你个头咧如果就咁顶落地下，你会觉得痛啊嘛，即系你个痛咧就会令到你却步嘅。首先你练到个头有个枕。 真系噶， 你试下摸下个头，我个头 摸下先， 即系唔系话枕咯，你 feel 到系 厚啲咯， 厚啲嘅， 真系厚啲，铁头功系咁练出嚟。 点解铁头功系真系练翻嚟噶？可以，即系个你要练，我嗰时想练头转。 以下嘅以上嘅说话，大家唔好去试下， 即系经过 长时间训练， 长时间训练嘅， 有专人嘅指点。 系啦， 我嗰时喺床度练到，啊个头好似顶到冇咁痛咯，先开始喺地下顶咯。 即系你要倒立嘅， 梗系要倒立。 咁好啦，你喺个床喺个床度点倒立？即系蹦住埲墙咁样。 唔蹦住埲墙啊，你有只手撑住噶嘛？唔系啊，你反过去，你唔用手，你点反？ 净系揸 一 个头 你 反， 你一嘢个头就坐落个地下，哇，好痛下喎先。 唔系，因为咧，我记得咧。嗱，我就識好少跳舞嘅人嘅，咁我其中一個識咧就叫彭京慈，即係當年都係新秀啊咁樣，阿 Samuel 啦，咁我記得有一年咧，即係我同佢拍劇啊嘛，咁佢無端端咧，我哋喺度食下飯喺房度，唔知打緊邊爐定點樣食下飯，佢突然之間倒立喎，跟住我話你做咩啊？我哋平时都系咁练噶啦，咁我就觉得好神奇啊！即系因为我人生应该未试过倒立，除咗俾人整蛊嗰啲倒立咧，即系学校嗰啲同学仔大整蛊嗰啲啦。 bully 嚟噶喎， 系啦， 呢啲唔系整蛊， 你咪整蛊咧 bully 喎。 好啦，咁啊，点样可以嗱？首先由倒立开始，再加埋用个头顶住张床去练呢一样， 系 跟住咧。 跟住 嚇，再點練到你嗰招咩？ 慢慢試咯， 唱這歌啊！ 即係你開始練到穩定咗啦，咁你慢慢試下伸只腳落去咯，係咪先？即係等於你攀下石嗰個高難度，你咪開始試下慢慢伸隻手嗰個試下試唔試到又平衡到，我咪開始繼續去咯嚇。咁都唔得，咪跌咗落嚟咪 練咗幾耐啊？ 嗱，應該係話嗱，我哋學 breaking 咧，永遠一學唔係你要點樣學識個招啊。系啊，你学识点样搭落地下，系、 哦、 啊，你跌落地下嗰下，系啦、啊，你要揾到只脚或者揾嘢扶。如果唔系，你下下背脊落啊，头落啊，你永远系好痛嘅，同埋好容易受伤咯。 哦， 啊、所以你即系其实学第一样嘢系学识点样搭咯，系啊。 系、嗯，咁你喺屋企练， 系、啊、 或者喺学校嗰啲房有冇噶？即系排舞房咁样 即系呢啲自己收翻埋练啦，系啦、啊，即系你未成型噶嘛？你梗系喂男人要型嘅，你梗系练好咗出嚟型噶嘛？你自己未掂嘅时候，你点出嚟见人啫？ 好犀利啊！ 咁你第一次能够喺一个即系中， 你第一次喺边度做啊？ 喺边度做啊？ 喺一个即系喺 studio 嘅showcase 入边，即系嗰阵时 有女嘅。 唔关事，都唔好下下讲呢样嘢。 哎呦， 彭老师， 佢净系中意周嘉怡嘅啫。 系啦，啱啦。彭老师咧，佢希望我喺嗰个位嗰个音乐，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呢下。 即系嗰下又话噔噔噔， 系啦，食翻嗰下音乐嘅，就嗰时特登练翻嚟嘅咯。系啊。 哦，练咗几耐啊？咁其实都。真系有冇计过？ 都唔记得咗，都 应该都好耐。 喂，但系嗱，即系你唔好即系讲少嗱，你唔好以为跳舞啫，跟阿柏芝 好难噶。 当阿周嘉怡摸过阿肥仔个头有个枕，你就知道。 系啊， 即系等于有啲人话你将吉他弹得好啊，即 系 阿波哥话，你咪一路弹啦，弹到起枕痛啊，摆只手落雪柜度雪翻佢，埋咗口再弹。即系跳舞都系 雪翻佢再 系啊，冼老师个老公讲噶嘛，系啊， 系啊，辣鸡辣辣， 真系真系噶。好啦，咁呢啲嗱，譬如你叫做练成咗一招半式啦，或者开始叫做有啲睇头嘅时候，咁跟住点样发展上去先去到阿嘉怡头先讲，譬如开始帮人排舞啊，甚至乎有演出啊咁样样咧。 其实嗱，我应该咁讲，我演出机会真系唔多嘅，因为香港需要嘅 dancer 咧系要有身形嘅，即系你要做演唱会啊，所有呢啲 show 啊，你冇咁上下身形，其实你基本上都唔会做到嘅。咁我以前咁啱好彩有做过一啲 concert， 就系需要一个 character， 就好似肥仔呢个 character。咁用翻我自己嘅本身嘅感覺，所以咪可以做咯。所以如果即係我以前都成日做公園嗰啲perform 啊，即係公園 Halloween 嗰時， 哦，你有做嘅， 我做好多年㗎，其實 哦係啊，因為佢每年嗰個海海公園都有。一坛大嘢噶嘛， 系啊， 老魏吓， 喂，嗰坛大嘢真系多谢佢噶，大家嘅恩物嚟噶。即系嗰阵时，喂，你突然间边个地方可以请咁多 dancer 先？ 嗯， 嗰个就系一个地方，大家亦都可以，因为即系 perform 得嚟又可以玩啊嘛。 嗯，系 啊， 即系个气氛又好好 啊。系 啊， 即系我觉得嗰件事系正噶。 你做咗好多年嘅， 我做咗即系唔记得七八。 哇，都多喎，真 係。咁每次通常要做 都好開心喎、啊，要 prep 幾耐嘅咧？ 正常 prep 佢一個月個零月咯。 哦。 咁跟住做咧個 长度吓， 咪做一个月咯， 又做一个月，哇，咁都几开心， 都几开心喎，真 系，即系大闸蟹嚟嘅， 系啊，因为有时点解咁讲， 大闸蟹季节一年一次嘛，系咪先？ 系，唔系佢有时佢除咗嗰啲日子咧，佢会圣诞又有啊，新年又有啊，即系唔同节日佢都会搞坛嘢，即系搞啲可能未必咁大坛嘅，就系、是、都会有 perform 出嚟嘅，就可以哦，即系开始做开嘅，你就会继续做落去。 都系海海嗰个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系通常做咩角色啊？即系南瓜啊嗰啲啊？ 吓我。我即系你话我啊 ，Halloween 嗰啲啊，我第一年系做指责嘅，我嗰阵时最劲系星球大战嘅指责，吓 咁搞笑啊，好搞笑、啊！ 只系我纯粹查到成个人金色啫，系 哦， 扮个机械人咯， 系 跟住之后嗰啲年系有扮过嗰啲斩人嗰啲猪肉佬啦，系啊，即系嗰啲， 我唔知嗰阵时有冇遇过你咧， 唔知啊，总之嗰啲咩咸湿导演我都做过 的，系咪要？喺条即系除咗喺个台度有啲表演之外，要落街噶系咪？ 系啊，即系唔系我 好惊噶，但系你突然通常都系突然之间扑出嚟噶嘛。 我唔系嗰啲啊嘛，我唔系嗰啲咧，地下刮到有火花嗰啲 slider 嚟，嗰啲吓好多人嘅系。 系突然之间攞把电锯出嚟嗰啲嘛， 系啦佢。 但系你都系嗰伙人嘅入边嘅人嚟噶啦。 诶，应该系咁样嘅 ，dance perform 咧就系 dancer 嘅，咁就咁平时嗰啲我哋称之为叫 roving 啦。咁就係即係大家就成日見到喺街嗰啲鬼啊、 僵尸啊， 係啦係啦，咁嗰啲係唔同部門嘅， 唔一定要 dancer 咯，嗰啲係咪？因為唔需要 dancer 真係要翻 dancer 做， 係， 所以嗰陣時好多人 cast 噶，即係你嗰陣時我哋去 APA 排隊啊，佢每年都幾千個人 cast 噶都， 即係你哋跳舞界嘅 盛事啊， 即係咪就係大集派季節咯？ 我第一年 cast 唔中嘅，我第二年我就係用翻我所講過嘅 Hell Hollow Bat， 我就入到去啦。 哦， 因為排舞師要你用到邊招俾佢，或者令到你有咩深刻嘅印象，佢覺得啊，你要做呢個角色咧，就係嗰一刻幫咗我咯。嗰陣時係。 係，喂嗱，即係喺跳舞界就跳咗一輪啦，咁一路就去到全民造星先至大家會識肥仔噶嘛，係咪？可唔可以咁講？好啦。喺嗰段日子當中，肥仔其實你係諗住點 嘅？ 即 其實全民造星都冇乜人認識我哋嘅。嗰陣時我哋即雖然有個節目，但係咁啱哦，真係有人睇下，我覺得係都好慶幸嘅。 咁點解你會去參加？ 嚇、啊，有100万喎、啊！ 我好中意呢啲，好中意呢咁直接。 唔係啊，真心㗎嗰陣時。 真心啊！ 我嗰阵时，我其实我都好睇好多嗰啲韩国嗰啲 produce 101噶嘛，即系觉得哦跳唱其实我都得啊，又唔得啊，系咪先？有机会我梗系同你死过啦，系咪先？系啊，即系我嘅心谂入边系，跟住嗰阵时，因为我以前咧已经识花车噶啦，我有做过花车嘅，系啦， 花车即系你讲啲年初一二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你又跳咩啊？ 我试过有一年好辛苦嘅，有一年咧系要吊 wire 嘅，要弹弓 wire 系咁弹上天系咁翻嗰啲嚟。 哇！ 我嗰阵时我有年我就系嗰年我本身我搬嘢唔小心整真条腰，我仲要喺上面继续弹嚟翻嚟翻去。 哦、 哎，系啊， 咁喺嗰个时候已经识花姐啦，所以 嗰阵时系啦，跟住我做咗几年嘅，系啦，跟住后屘知道哦，有弹咁嘅嘢，咁即系花姐嘅即系嘅。其他嗰啲 friend 咧，阿包啦，包監就係即係而家包導演，咁咁啊，佢我就問，喂，你係咪有個咁嘅節目？我想玩我個，好喎嚟啊咁樣，即係佢又覺得哦可以參加，但係我冇 expect 自己可以行到咁遠嘅，其實係啊，即係可能即係以我條件，可能最頂籠40强，可能俾人 fold 咗都未定嘅咧嗰陣時，係啊， 咁啊唔小心就入埋行啦， 係啊， 又變咗 error 啦。等等，就因為嗰一下去參加比賽開始啦。 係啊， 咁你之前即係冇諗過會做 artist 啊？ 冇噶，你諗下，喂喺參加全民造星嘅時候，第一屆喎，邊人會有諗到 Mira Era 呢樣嘢出嚟先？ 嗯， 即係、我覺得之後大家由第二屆開始見到 Mira Era 出咗嚟之後，覺得哦，即係有機會，大家咪越嚟越踴躍參加咯，係咪 先？哦， 咁、但係可能就係因為呢一個心咧，就會好正咯。 但 係 好多人都覺得。第一届好睇啲嘅原因系咩咧？因为后面嗰啲大家咧都觉得啊，我想成名，我想做 artist， 佢就嗰个好真嘅性格冇咁 冇咗个初心啊。 系啊，即系我哋第一年参加嘅，大家好纯粹， 纯粹就为咗100万， 好纯粹，好真，同埋面对到自己啊。 系即系系咯， 就因为咁啊， 就系佢好简单。 喂，屋企人支唔支持噶？ 我就要讲一样嘢，就系我阿妈先成就到我今日。 哎呀， 因为我阿妈好支持我去跳舞嘅。 哎呀， 几多天我与你未尽情谈心过，不过贪着总放了一碗冷汤，奔波的乒乓一幅一难停留的我，给你安心与担心那边较多。 仔嘅 D M 媽媽真係同阿媽有關嘅， 係嘅，因為嗰陣時咧，我阿媽支持到我咩咧，即係你知咧，而家好多家長會覺得啊，即係以前我個代家長就跳舞冇出息嘅，揾唔到錢嘅， 話攜仔係啊， 調翻轉我阿媽話，如果我真係想進步，想我再跳得好啲，佢願意俾錢我去外國學。 哇，好好啊！ 即係阿媽，你阿媽跳唔跳噶？ 我阿媽係落 D V 跳嘅。 即系嗰啲三四 八 嗰啲，嗰啲 咚咚咚咚咚咚都系老鼠，哎，当面面面当初当风阵雨上风， 揾光嗰啲咧， 系啊，唔系，但系真心嗰阵时 唔系嗰啲啊，真系劲啲嗰啲啊， 即系 你谂下以前我妈真系带我落去蒲嘅，摆我 咁犀利啊， 系啊，真系我以前就我自己喺就系喺个诶大喇叭上面乱咁跳嘅嗰阵时系 几多岁嗰阵时几多岁？ 唔记得咗四五岁咯， 吓， 好得意啊！ 哦，真系 D M 媽媽，我真系 系嘅，啊、即系我觉得即系唔系话老豆唔好，系咁啱，即系我阿妈系 玩得 系好玩得，又佢去支持我做一样嘢，系、 哦、 啊，即系我觉得系好少有嘅， 好少啊，真系 好 少 啊，我都第一次听， 系啊， 系啊，阿妈带阿仔落去 disco， 我真系第一次听， 仲要得四五岁， 系啦、啊，好啦，咁啊，最后翻嚟咧九点钟嘅新闻过后咧，继续有 Eric 嘅肥仔。 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故事又跟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咗一啲望落去串法一样，但系喺唔同意思、唔同场合咧，佢个发音系唔同嘅。上次举个例子，有 bow 同 bow 啦 ，b o w 啦 ，row 同 row 啦 ，r o w 啦。今日再讲多一两个 tear 呢个字，或者 tear t e a r 眼泪，我哋 tear。Okay, she's got tears in her eyes.Or he's got tears in his eyes. 佢咧系眼里面咧系流着泪水。个 tears 咧喺度 ear ear ear 加咗 s i tears tears tears。好啦，如果眼泪嘅时候咧，我就 ear 呢个 vowel。但系如果我去撕烂一啲嘢嘅意思嘅时候咧 ，to tear the fabric, for example， 撕烂咗呢块布咁样。Be careful not to tear the fabric. Be careful not to tear the fabric. 唔好撕烂咗件衫。当你清洁佢嘅时候，咁呢个 tear 咧，呢个 verb 咧，我就会读 air 呢个 vowel 啦 ，tear tear tear。So tear off the label， 撕走咗个 label， 咁咧就 tear。所以留意 tear tear， 有时系 ear， 有时系 air。再俾多个例子，呢、这个亦都系好常见嘅 bass。如果大家去西餐厅见到有条鱼有鲈鱼，我哋叫 sea bass， bass b a s s sea bass。咁、那个 vowel 咧系 a a a bass， 但系如果我系做一个 bass 嘅话咧，即系个低音嘅位置咧，我哋就会系 bass。譬如 a bass guitar， 一个低音 guitar， 或者 he adjusted the bass on his speakers， 佢咧就搞搞佢个播音器嘅低音位置。Okay, 个低音位置个 bass adjusted the bass on the speakers， 咁所以留意翻喺唔同场合、唔同意思嘅时候，呢啲字咧嘅发音系唔同嘅。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手下留情，来唔来情欠？ 朋友仔， 久唔久 倾下计。 好，我哋今晚久唔久要倾下计嘅朋友仔咧，就叫做有肥仔梁业啊。 hello， 头先咧就讲咗，原来佢阿妈咧就好支持佢咧，就系、是、入呢个跳舞行啦。 我就记得佢阿妈落 D 啫。 系啊，冇错。喂，你即系入到全民造星，你妈咪系点噶？即系个反应系点噶？ 我嗰陣時又冇乜留意佢點喎，佢又冇同我講啲乜喎。 嚇！佢有冇喺現場打氣嗰啲㗎？ 佢總決賽有過嚟嘅，係啦。咁即係我嗰陣時我自己我完咗嗰陣時好 touch 嘅，我仲要衝埋去攬都攬住佢㗎。 哎呦！ 唔係我攬住佢。我終於完成到呢件事啊！我自己都好 surprise， 即係希望佢都好 proud of。即係因為我做到可以做到呢件事咯， 係 係啊， 即係譬如話頭先講翻你喺屋企練嗰啲讀咩咩 head 咩 hollow back， 係啊， 啱啱聽完個英文台就要好 hollow back， 你阿媽都知嘅， 誒 知唔知㗎？ 佢都因為應該咁講講啊，我以前咧我唔敢叫我媽嚟睇我表演嘅，因為即係我覺得啊，就成日叫阿媽嚟睇咧，即係你 feel 到咧，佢一定好多嘢講啊，點點點啊，哎呀你點點點啊，點點點啊咁樣，即係細個嗰陣時啊，真係好驚咧，即係你會覺得啊，我要出嚟型噶嘛，我阿媽過嚟睇好似冇咁型，係啊，但係當我開始大個咗嘅時候咧，即係我嘅一啲排舞啊，或者我會邀請我阿媽嚟， 哎呀， 即係我覺得當我人大個咗係要做啲咩咧，對佢有一個交代，我就係知啊，其實你唔係太知道我做緊乜，我就而家。邀请你嚟睇我嘅作品， 或者不如睇我而家做緊嘅嘢，就係、是、咁樣啫。 其實咧、啊，我就係覺得阿肥仔係一個好孝順同埋好有情有義嘅人。我記得嗰陣時佢睇你拍嗰套戲咧，出咗家人啦， 即係你做嗰套， 你都有份做嘅。你講到好似你都唔關事 啊，後生啲嘢啊，係啊，佢有份做嘅。 即係佢都係佢睇完佢都喊到。喊到隻眼腫曬出嚟嘅喎， 係啊， 係啊，同埋破地獄你又係啦，又係喊到腫曬。 唔係而家我係啊，我一睇啲親情戲咧，我真係我喊到 feel 啲 feel 嚟 嘅。同埋我諗你都好可能係從你爸爸媽媽身上或者媽咪啦各樣啦學到你係好尊敬啲長輩嘅嘛。譬如佢會叫周嘉怡嘅爸爸媽媽做 uncle uncle 咁啊。 系， 唔系 Auntie 啊， 直接系爹哋妈咪， 爹哋妈咪，对唔住， 系啊，你太睇小我啦。 佢系第一次见到我爹哋妈咪，因为我爹哋妈咪嚟探班嗰阵时， 系啦， 咁跟住之后 喺个方舟嗰度， 系啦，佢一见到我爹哋妈咪，佢就第一时间一见到就嗌爹哋妈咪。自此之后，我爹哋妈咪见亲佢都好开心，好开心啊，好好笑，因为佢觉得佢好得意咯。 爹哋妈咪，你系咪听紧噶？我知道你听紧嘅。 应该是听紧嘅， 所以即系而家你都会偶然，譬如你有演出啊，或者各样有机会都会叫翻阿 Andy 出嚟睇咁样样嘅。 啊，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即系我知佢心入边都好想睇我嘅。 哦， 即系因为其实即系两老呢个年纪，其实唔系咁多嘢做嘅时候，我觉得系俾算系俾一啲细艺佢哋做咯，或者系、 啊、 或者我觉得系哦，即系俾佢哋睇到我演出。咁我都想唱啲歌或者有啲嘢一個 show 或者一啲表演做俾佢哋睇咯。 其實我覺得咁樣先係最有型，係因為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可以同屋企人 share， 即係你嘅成就或者你嘅表演可以令到屋企人睇，或者我好欣賞你講嗰句嘢就係俾佢哋知道你而家做緊咩。係 因為好多時啲爸爸媽媽未必知道。即係譬如我咁拍戲咁，我媽其實都未必知咩叫拍戲啊。 因為佢哋唔用網絡，唔用 media 嘅嘢，佢哋唔會留意到，或者佢唔會特登識 search 點樣做啊嘛。可能真係有時喺屋企搞下，淨係望住個電視嘅啫嘛，係咪先？ 係咁，你媽咪咧會唔會同啲街坊啊？我仔啊，有冇呢啲㗎？ 我阿妈好似就口里就话，唔会咁咩咩咩，但系佢同啲 friend 都会讲啲咩咩咩。 通常啲爸爸妈妈都系咁样嘅。 咁嗱，头先嗰首 Dear Mama， 你都系唱俾你阿妈听噶。 哎呀，佢有冇好感动咧？嗱，我想讲，我睇你呢个 MV 嘅时候，我 系 有喊嘅。我好想知道你妈妈睇嘅时候，佢系咪都系口讲冇，但系自己引入 呢件事，我从来冇同佢讲过嘅。跟住我特登出咗之后，我就俾佢睇。 哎哟， 跟住佢睇俾佢睇完之后，都唔知道你唱乜。 哎呀，好得意啊！ 跟住后屘佢先，佢即系后屘我做完。 你 rap 嚟噶嘛？ 跟住我啲报道讲完之后咧，我阿妈，哎呀，我唔系唔知道你讲啲乜啊！咁嗰阵时真系唔知道你首歌讲乜啊嘛咁样。 哦， 系啊，其实佢都 OK 嘅 touch 嘅， 梗系 touch 啦，好开心啊！有冇成日自己播？有冇翻屋企嘅时候听到？咦，佢又听紧我只歌咁啊？ 因为我阿爸阿妈都成日想帮我刷流量嘅，所以咧，跟住咧，你会发觉，跟住我好似唔系，跟住我好似个 YouTube 计法咧，好似咁样唔得噶，你唔可以就咁仲一部电视系咁重复播噶。 你谂 佢哋有研究添？ 唔系啊， 佢你话俾佢知， 佢系成即系我老豆咧就会开住手机 keep 住嗰啲歌系咁 loop loop loop 嗰啲嚟嘅。跟住如果喺 YouTube 嗰啲计算法，我唔记得即系咪咁样唔得噶？因为我曾经有啲 fans 又同我讲过嘅，我唔记得咗系乜嘢。 即系如果你教个掣不断佢 repeat， 其实 系 冇帮助嘅， 系冇帮助嘅，系啦。 哦， 哎呀，但系佢好有心喎、 啊，好有心喎、啊，真系。 我都同我妈讲。 都系出一分力 咯，帮我刷下我啲剧啊、啲电影嗰啲流量啊。但系你阿妈会唔会？譬如你因为你都不断会有好多 performance 啊，好多新歌啊，或者同 Era 或者有综艺啊，佢会唔会同你讲噶？即系譬如举个例，喂，几好睇喎、啊、今日呢、這个，定系大家好似当冇事发生咁噶？ 佢成日话：哎呀，你都唔自然，你自然啲啦。 啊，你都唔自然咩？我觉得你都几自然噶咯。 可能 系，不过喺佢眼中，佢最知道你。 佢知道我最自然嘅咩？ 系咯。 即系而家我哋而家即系做访问又好，或者拍嘢嗰阵时候，咁我哋讲嘢嘅通同我喺屋企，喂点啊？我最自然可能系咁样咯，但系你放听众，你唔会觉得咁 样系咁啊？ 你我咁讲嘢，你都系咪想瞓觉咧？系咪先？ 咁又系，我都 咁啊系。屋企讲嘢个通唔同嘅。 我拍恨嫁嘅时候都唔系咁嘅，我都好 hyper。 我知嘅， 系咯。 喂，咁你爸爸妈妈会唔会？ 嘉怡，今日啲戲拆有冇咁 有？會啊會啊，我尤其是我爸爸啦，我爸爸就好中意，係啊導演嚟嘅，有都會俾啲意見啦。有時覺得有時或者我譬如有時睇電視，我就覺得啊，如果呢場我未必會咁做，跟住之後爹哋就會講唔係嘅，唔係個個都係要咁嘅，即係佢有佢另一個嘅角度咯，都幾好嘅。 但係會討論嘅， 會都會討論嘅，跟住媽咪咧就會話，即係譬如佢睇我 YouTube 嘅 channel， 佢就會講就係話。佢话：哎呀，你唔好成日好似个傻婆大笑姑婆咁啦，咁样咯。 哎呀， 即系佢又系啊，会俾啲。 因 为 咧，其实能够同屋企人分享你嘅工作啊，或者你做紧嘅嘢咧，即系肥仔佢讲得好。嚟紧又星期日又父亲节啦，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嗯。我想讲咧，譬如咧，我因为我爸妈咧就轻轻系比较上一代啲，即系佢哋会有一种尴尬嘅。即係譬如咧，我哋套電影咧，咁我阿媽難得喺香港咧，其實我有叫我阿媽嚟睇，你都喺度嘅嗰日，即係嗰場咧，我就有啲親戚喺度睇嘅。咁咧跟住咧，我即係我問我阿媽點啊，哥點啊，幾好啦咁樣。即係嗰種佢唔係，其實難以啟齒啊。即係佢又當然佢又唔會同我講邊場戲拍得好，邊場戲拍得唔好，佢唔會講呢樣嘢。但係又係，因為我哋好少討論呢啲嘢。 因為我哋都唔係外國人嗰種成長啊，佢哋係真係會成日講 I love you 啊 ，I miss you 啊咁樣。 即係你真係，尤其是男人啊，即係你唔會無啦啦對住你老豆啊。I love， 即系我爱你啊，我挂住你、啊。 自肥下先，今个礼拜日，父亲节，Daddy I love you。自肥。 Yo，Daddy I love you too。 希望我啲女会同我讲啦。咁但系最有趣系咩咧？有阵时，譬如啲老人家咧，佢哋会用拐一个圈咧嚟到表示佢中意或者系觉得 OK 嘅。譬如举个例咧，哦，即系讲翻我哋一齐拍嗰套电视剧啦。咁因为佢喺外国住噶嘛，咁我一路咁佢香港 on air 嗰阵，佢梗系未有得睇啦。咁我又问佢咯，点解有冇睇到啊？佢咧就唔讲我，我睇咗啦。诶，你知唔知啊？你细佬个仔啊，唔知几中意啊？咁样，即系佢拐个弯。其实嗱，你问我听到好开心，因为我个系咪叫儿生啊？定侄仔？侄仔啊？即系我细佬个仔，即系 which 系我同佢都不啲嘅，即系其实佢都系十岁到嘅啫。咁啊。我聽到屋企入面有人睇阿伯父嘅嘢，咁我就好開心。而我呢句説話咧，其實係我媽引述嘅，咁我就知道，我媽都 同埋係啊，同埋你 feel 到你媽咪係個內心都好歡喜噶嘛， 係啊， 係啊，呢啲係好開心。 係啦，我哋唔好講我哋 啦，冇問題㗎，我都願意聽㗎。係 啦，好啦，全民造星啦，咁跟住就大家就識咗。未咁快啦，即系有埋 error 啦，大家就识咗肥仔梁业啦。而你嘅身份就开始唔同咯，譬如你开始即系好 official 成为一啲排舞老师啊，或者一啲 show 嘅跳舞嘅策划人啦。呢件事系咪你发梦都冇谂过嘅咧？ 都系噶，但系我都几 proud of 自己做到呢件事，即系我觉得。人生入面成就解鎖啊嘛，係啊，即係如果即係可能未去到外國啦，你發覺我喺香港，我連啊即係天王級啊，或者即係而家當然即係比較紅啲嘅歌手，我都有機會參與佢哋嘅表演或者佢哋作品。其實我係即係好 proud of 呢件事嘅、 欸。有冇排過郭富城㗎？有冇見過？ 佢而家排緊黎明啊！ 係排緊黎先生。 排黎明。黎明喎、啊，有冇嗰啲 Sayonara 哦？ 佢而家 有啦，基本啦， 系咪跳嗰个噶？系咪佢咪跳翻嗰、那个即系点样跳嘅 Sayonara 哦？ 你又冇睇报道啦，佢坐喺度冇跳嘅。 系啊，今次佢冇跳噶，我嗰、那个排得真系好，排得嗱， 因为呢个成就解锁对于我哋系好梦幻，即系譬如嘉怡都有讲，我 系 有机会即系见翻阿王。喺、 啊、 無雙嘅面見翻，哇！成件事係好夢幻。你有一日黎明已經定係我哋讀書嘅時候，你已經開始聽啦。你竟然幫黎天王排舞， 係其實都個感覺應該都幾得意嘅。 哇！我嗰陣時我記得咧，有次即係我同阿黎生第一次見面喺邊咧，就係喺 T Mar 嘅 studio 度嘅。我嗰陣時係我同你講。我上去冇嘢做㗎，我純粹喺附近行。喂，點啊？你有咩做啊？我上去探一探佢，睇下做緊乜啫。係啊，跟住我一上到去，阿黎生就同佢嘅團隊喺度拍緊一啲嘢。跟住我見我上到去， 黎明 係咪？跟住我問天啊，邊個拍緊嘢？我阿黎生，跟住我個人係咁樣嘅，即係我即係就算我同嗰個人唔識嘅，但係我知道嗰個人喺度，我會禮貌上我都會過去打聲招呼。即係我好擔心好驚嗰啲咧，突然間原來我哋有嚟過人哋 即系。 哦，嚟咗都唔讲，哇，真系冇礼貌啊！话晒大家都同行啊，而家啲后生仔咧，即系嗰啲啊。 我见到啦，第一日阿肥姐好主动同阿嘉怡姐打个招呼先嘅。 系啊，唔系真心，我觉得系真系礼貌，礼貌嚟嘅，我觉得系。 系啊，咁你就同阿 Leon 打咗个招呼。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咧，跟住咧， 跟住就冇啊。 哦，冇噶。 跟住就冇，我以为跟住有嘢。 我天花跌完之后我就走咗啦。 系。 咁我觉得啊，人哋又拍紧嘢，唔好阻住人咧。咁啊嗱一声走咗去咯，系啊。 咁但系呢？咁点解会去到你会帮 Leon 排舞咧？ 跟住原来阿黎生系有睇过我嘅一啲排舞作品啊，或者我跳舞啦。跟住后屘佢就经过 Tima 去揾到我嘅联络 contact， 跟住就 contact 咗我。 佢打俾你啊？ 佢作室打俾我先，哦、后屘佢再打俾我，系啦。 哇！你有冇个心跳得好急过嗰下？ 你系咪肥仔啊？我系 Leon 啊。 阿 May， 诶 ，sorry， 你应该咁讲嘅，系啊，佢作室联络我先，跟住后屘真系啊，发觉要开会啦，之后有啲嘢倾系同黎生直接沟通嘅。 哇！佢就话俾你知，我唔跳噶。 咁又冇嘅。 但其實我心目中嘅黎生都真係跳得勁嘅，因為我特登睇翻佢以前嗰啲表演咧，佢真係行得好前噶。即係佢以前係真係佢用韓國 dancer 先噶嘛。 就算一天一變嗰啲啊。 係啦係啦，嗰陣時即 係 Happy 2000 啊 ，Happy 2000， 同埋你睇啊，即係起啊，或者其實佢入邊嗰啲舞啊，即係 even 佢跳出嚟都勁嘅，講真 係。係啊。哎呀，即系等你好开心嘅啫！ 我成日话，我成日同佢讲，佢话，哎，我唔跳噶啦，即系唔识跳舞，吓咁谦虚嘅你。佢以前，我真，我成日话，我有睇你以前跳啲片，好劲下嘅，你都系啊， 哇！ 大家要谂一谂， 我特别开心啊，因为你系属于叫做比较后生嗰一派啦，即系嗰一批啦，即系无论喺跳舞界嚟讲，咁因为。應該咁講啦，譬如喺 Leon 嗰個年代已經有一班好勁嘅排舞老師，即係而家我哋所謂上咗神台嗰啲啦，啲高手高手高高手啊嘛。咁但係你而家係有機會可以幫黎明排舞喎，係真係夢幻 嘅 呢件事。 我覺得而家好彩地係咩呢？即係我哋算係計上一代之後嘅 generation 啦、我哋呢集排舞師，即係 so far 我啲 crewmate 啊，而家都係排緊其他 artist 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好神奇地，我哋呢一代嘅人都其實都開始都係涉獵喺排舞界，即係 artist 嘅排舞，唔係純粹係啲即係普通街外嗰啲排舞嚟嘅，即係而家都算擺喺大台面啊，或者喺啲 大 show 啊、 YouTube 又好， 係 啊，你都睇到我哋嘅作品咯， 好開心啊！其實呢件事係 喂咁啊，即係哇，今日講咁多嘢，我問多阿肥，本來想問下佢有冇啲人生低谷，不過我諗佢都應該，你個人係咪好開心㗎？ 我個人係比較開心，因為我嘅人生觀係咁樣嘅，開心有一日，唔開心有一日，點解要唔開心呢？即使你發生一啲唔好嘅事，唔開心或者好傷心嘅，我會覺得我容許你唔開心，即係唔容許你，即係我會容許自己唔開心幾日啦，但係我覺得之後都要繼續過生活㗎嘛。系啦，即系有阵时会觉得啊，身穷啊，好似呢排冇乜 job， 但系我相信总有一日你会搵得翻啲钱嘅。 哦，系啊，即系 佢 系 好好嘅， 好乐观嘅一个，系不嬲都系咁嘅。 不嬲都系咁。 我谂呢个系有智慧添啊。 系啊， 呢个系智慧的表现。 即系我发觉佢唔知道，可能啲人成日话开心会长命啲啊嘛。咁你唔开心咪短命啲，咁开心啲啦，不如 系咪先？系谂得几好啊！呢个问题 好简单，好直接啊。 同埋我觉得系，我都中意搞笑啊嘛。你发觉啲人中意睇搞笑嘢多噶嘛？系啊，即系你太讲嘢太认真嗰啲，我真系唔会睇，会唔会嗱一声飞咗 去？咁啊系，尤其是喺而家一个即系唔系咁开心嘅年代啊，即系好容易好多负能量嘅年代。譬如我有阵时专登都话专登。譬如見到肥仔，咁你女朋友可能會困一個 dancer， 就喺嗰啲 reels 嗰度跳一 part，無端端街市又會跳一 part，我覺得幾好，佢好開心嘅喎。雖然我唔識跳，但係我睇到佢同隔離嗰個人跳得好開心，地鐵站你又會跳下咁樣，其實好開心嘅喎。睇完之後， 係啊，即係我覺得。人是影响人的生物嚟噶嘛，我可以带到你正面，你开心，咁你咪谂咁多衰嘢嘅时候，咁咪好咯。我觉得我帮到你，我都开心啊嘛。 系， 咪听翻啲开心嘅嘢 啦。系啊，人生最高峰啊。 当刻系啫， 仲有嘅， 仲有嘅。 喘气的、素颜的、堆满身边。转眼间反抗的一秒触电，有种冲动日夜变上脸，出手真诚越练越熟练。打我一跌天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越 备越吓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Baby girl 被突袭，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Him not dice, you just like begging small。 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re my gotta die, it's like the way you fly。 Baby, you belong to time。 金冠张开倒下，动作招式比高下。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f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you can call me that,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假使怕狠，请你不必爱上，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疲倦，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狠角色，只恨出卖自尊。 好，肥仔嘅 Lady Killer。点解拣呢首歌？ 因为我觉得我呢首歌咧，香港人成日即系觉得哦，用广东话做唔到一首好韩好 K-pop 嗰个感觉嘅歌，我就做咗一首俾你睇咯。 哦、 即系我觉得亦都系因为呢首歌，某即系有好多人都肯定咗我嘅实力咯。 嗯， 我觉得系对我嘅一种认可咯。 我仲係好想睇佢一間，如果可以嘅話，喺新乜播個新聞嘅期間，可唔可以攞個頭頂一頂佢哋？ 你唔好跌嘢得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国安法实施近五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虽然香港社会已经回复安定，而国安风险往往非肉眼能够容易所见，敌对势力正企图不断打压国家发展。香港是现时国家内最自由开放的地方，自然成为攻击目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敌对势力仍然死心不息，不断寻找机会危害国家和特区安全，又说要警惕四大安全风险。房委会今年第三季将推售新一期六字居，超过2700个单位，当中包括新盘九龙湾宏照道的宏志苑。房委会委员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说，宏志苑位处九龙湾市中心，邻近彩虹村，相信有一定吸引力。不过梁文广指出，同六字居2023长沙湾丽月苑有600几平方尺的大单位相比，宏志苑的情况较逊色，预计最终申请数字没有以往那么好，也都忧虑不足200平方尺的小单位销情。他解释，今次不少重售货尾单位是百几尺的小单位，即使销售阶段有人选择，最终可能因为楼市情况和外围市场环境影响塌订，算在私人市场或白居易市场寻找更大单位。形容资助房屋的资源珍贵，若果出售两次仍然卖不出，可能需要考虑降价。香港航空宣布，取消7至8月份往返日本鹿儿岛和熊本的航班服务，并会调整往返名古屋的航班班次。公司解釋是受到日本旅遊需求持續低迷影響。消委會說，截至下午5時，暫時收到兩宗相關投訴個案。

就去了一个叫做千人禅修的地方。 嗯， 那我就即系试咗呢个千人禅修，是第一次去嘅啫。咁喺中间有一个环节咧，嗰、那个环节系叫我哋都系静落嚟啦。跟住之后，有位法师咧就讲好多关于关于慈悲呢个字。OK， 咁啊，好多人成日都话啊慈悲啊，要对人好啊，慈悲慈悲点样？咁点知讲讲下咧，佢就讲咗一样嘢，就系、原来你要慈悲人，你先要慈悲自己。咁喺佢讲緊嘅途中呢，佢就突然间讲一句，我想问下你哋有冇对自己慈悲过？因为有好多时呢，我记得喺我以前细个啲嘅时候啦，我係发现呢，原来呢喺我唔开心嘅时候呢，我係惩罚我自己嘅。即係譬如有啲唔顺境嘅情况发生，咁我就会喺嗰啲唔顺境嘅情况发生呢，我会一蹶不振，我会让自己唔开心，不停寻求一啲唔开心。咁其实嗰个情况底下呢，就会有少少自己揾咗啲理由俾自己唔开心。嗱好简单，我讲一个大家都曾经拍过拖嘅例子，就係当你分手嘅时候，硬系中意揾啲悲情歌听啊！ 系， 即系你 咁条街又真系好多悲情歌，有几多系 Lady Killer 啊，或者系 Dear Mama 嗰啲歌？ 唔系，你有你嗰阵时你都唔想听啊！ 系， 你硬系想揾啲好 对不起我你 啊！系啊，即系嗰啲歌你硬系想好似硬系想将自己再推入嗰个深渊，再 嘅。 你不如听失忆周末啦。 但系你嗰一刻你唔知噶嘛？你嗰一刻唔会知道自己系。有一种好似有种惩罚自己嘅感觉。咁我突然间諗返起，我就啊係喎，我原来以前呢都有呢一个嘅倾向。咁原来就係我唔識得去慈悲自己囉。 但我想问乜嘢先叫为止慈悲自己先。 即係例如喺呢啲时候你遇到一啲唔顺境嘅嘢，或者好似你头先咁讲，喂唔开心一日好啦，两日好啦，第三日喂唔系咯，要开心翻。但系嗰个时候就系唔识得慈悲自己，就系由自己继续唔开心落去，即系让自己继续痛苦落去，让自己继续寻求喺嗰个苦难里面。可能个苦难已经过去啦，即系你分手已经分咗啦，或者有啲唔愉快嘅事情已经过咗啦。咁但系。嗰、那个情绪都仲系 hold 住喺度，我以前系咁嘅，我曾经试过，即系好细个嘅时候系咁嘅，硬系好 enjoy 嗰、那个，而家睇翻转头就觉得好 enjoy 啦，咁好 enjoy 喺嗰唔开心啊， 系一种悲情嘅 enjoy 啊， 系啊系啊系啊， 即 系强 说愁啊，怼、下啤酒啊， 系啦、就系好沉醉喺嗰个 moment 里面， 系， 咁但系而家睇翻转头就系、啊其实。我是可以不需要这样的。我是可以不用这样。那在那个环节呢，那做了一件事呢，就是他叫我们啊，不如你试下拿着手摸住自己的心口啦。就是跟着就跟自己讲，就唉你都辛苦了。哇，千人禅修啊，那里有几百人啊，那个力量突然之间好澎湃。跟着法师仲要整了一句，嗱讲完之后大家唉一下，即系你都辛苦啦，唉咁样，喂，大家不妨真系所有听众，你哋真系可以而家试一试，摸住嘅自己嘅心口，同自己讲，唉，你都辛苦啦。 但系周嘉怡，我想同你讲，但系呢样嘢系咁样先成就到你而家嘅你嘅， 系当然啦， 因为你多愁善感，同埋你演戏嘅时候，你就系有呢种内心 戏。系啦，但系我嗰阵时就系冇 roll 机嘅时候，自己喺屋企 roll 机啊嘛， 蚀咗。系蚀咗几多钱啊？你嗰度自己执翻嘅嘢咯， 系啊，自己喺屋企拍戏啊，我成日。咁但系我就系觉得啊、哦，原来有时就系要自己爱下自己咯，就好似嚟紧送俾大家呢只歌，哥哥嘅我啊。 I am what I am，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做舞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盛放的赤裸裸，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的晚上，希望大家摸下自己的心，跟自己讲辛苦晒了。好，到你哋。 阿肥仔有冇呢啲艰难或者唔开心嘅时候，你会用咩方法去调节自己呢？ 我都是吃一餐或者唔系啊， 呢、這个真系好啊，真系。 同埋讲真，我觉得一个人话想喊嘅，你咪喊咯。其实一个人喊完，个人就会好攰，就好容易瞓觉。 系， 你有冇发觉？即系其实释放你嘅眼泪，其实冇问题嘅。即系每个人有感情，喊好正常啫。男人喊有咩咁出奇啊？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喊完一轮，唔开心一轮，咁即系食翻啲嘢补充翻个能量。即系 瞓一觉， 唔系食个甜品，你食甜嘢咧，个人唔开心啲。 系，我都觉得系嗰种咧，唔好压抑，即系千祈唔好压抑，系即系意思唔好觉得，哎呀，我唔得，我要顶住。 我而家唔开心， 系啊， 唔好食嘢， 系啊， 系咁噶嘛，先瘦噶嘛。 即系我宁愿食嘢好过啲人放纵自己，唔得，我好唔开心，要饮酒啊。 哦， 系啊，即系酒系 酒入愁肠， 愁更愁啊。 系啊，但我觉得咧有一样嘢，头先我想讲嘅，我觉得生命影响生命呢样嘢咧，即系我觉得你唔开心嘅时候咧，揾个人，揾个 friend 去陪下你。但系你揾呢个 friend 咧，有时佢可能好老正同你分析一啲嘢。 嗯， 你揾得一个 friend， 你揾得一个好低能嘅 friend 同你一齐，好无无聊聊讲废话，玩咗佢又好。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嗱，好简单咧。当你跌低咗嘅时候，有一个人扶你。哦 ，sorry， 我重得滞，佢扶唔起啊。搵多两个人嚟扶咯，即系我觉得朋友系好紧要嘅，所以即系就算有啲人话，哎呀我好寂寞，好冇朋友，但我觉得你要踏出离开嗰一步，搵唔同嘅朋友，认识唔同嘅朋友，即系搵到你真正嘅朋友去帮你去扶你。朋友系亦都系同你一齐冲梦想或者系行过好多路嘅人，佢会明白你，佢亦都会识得开解你。我觉得朋友系好紧要嘅， 嗯， 好啊，到我啦。 咁啊，嘗試 write on 周嘉怡講嘅嘢啦。咁啊，頭先阿嘉怡就話，即係譬如一個人唔開心嘅話咧，你就即係當然啦，我都贊成嘅，即係憐憫自己啊，即係呢個都需要嘅。好多時候我哋都好唔錫自己啊。咁但係有陣時咧，我哋又冇肥仔呢啲朋友喺身邊啊，又或者當你嗰個入心入肺嘅程度好深，你自己所謂不能自拔嗰陣咧，咁啊，你知道我同你嘅宗教觀就有啲唔同啦，冇抵觸嘅，只不過啊，有另一個角度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係當你譬如你自己都冇乜能力去令到自己開心嗰陣咧，咁我就會建議大家用另一招嘅，你就話憐憫自己嘛，咁我哋咧又試下憐憫其他人啦， 嗯， 因為咧，如果我哋能夠可以試下將個焦點從自己去到人哋身上咧，你可能會暫時忘卻咗一啲唔開心嘅嘢喎。咁係一件好少好少嘅事啊，就絕對唔係講我有啲咩叻，只不過有一個分享啊。咁話説早幾日咧，咁我就喺一個晏晝嘅時間，就喺灣仔嘅一間連鎖嘅快餐店嗰度食嘢。咁啊，嗰日咧就即係好似呢幾日咁樣咧，天氣麻麻地，我又唔係好唔開心，只不過你知啦，香港食晏時間人馬沓雜。又要等位，又要總之就要好搶啦嚇，咁啊，即係個人梗係冇乜特別咩情緒啊。咁突然之間咧，就有個人就走埋嚟，比較大聲少少，就同我講：先生食完未啊？ 嗯。 咁我當時係未食完嘅。咁佢嘅意思應該係你食完未？我幫你收咗啲嘢。咁我就第一下我係咩料啊？仲食緊喎，咁急做乜嘢？跟住我抬頭一望。我就打住咗我呢个情绪先，原来佢系嗰个餐厅嘅一位服务员，咁佢应该系有少少点样去形容咧？ 问题咯， 我唔就系咧，总之我唔系有一个歧视，即系喺某一种嘅嗰个餐厅亦都好乐意去聘请嘅，咁我就睇到佢样，其实佢系好殷勤地好想做一啲工作，好啦，咁我就咁我開始咧就由我自己食緊嗰餐飯，我就去留意呢位先生佢喺嗰個連鎖餐廳入面嘅工作態度。我其實咧，我話俾你知，我而家諗翻起我少淚光， 好感動。 佢係好勤力， 嗯， 即係我好耐冇見過連鎖餐廳嘅一個，佢係攞住塊布，一食完嘢佢即刻幫人收。倒晒落去个垃圾桶度，然后抹干净张台，俾下一个人埋去坐。譬如因为嗰啲凳系可以喐噶嘛，譬如佢见到有个妈妈，佢带住个女嚟，但佢只系揾到一个位，佢喺第二张台度揾咗张凳嚟推佢前面坐。好啦，咁跟住咧，佢又走翻嚟同我讲嘢，佢话唔好意思啊，先生，我讲嘢比较大声啲，头先系咪吓亲你？我就唉唔好意思啊，我话我唔系，你唔系吓亲我，我话我好多谢你，我话你。好勤力啊！我話我睇到你咧，你周圍喺度穿梭個餐廳嗰度，你好勤力啊！你加油啊！我係好認即係好認真地同佢講咗，你加油啊！祝福你啊！咁佢聽完之後，佢好開心。我係睇到佢好開心。我有啲即係懷疑佢平時未必會有人佢會同佢講啦，又或者大家可能因為佢嗰個狀況嘅問題，有陣時佢講嘢可能輕輕會大聲咗，咁可能會有啲嘅人唔知道佢咩事咁。可能因為我喺教會，我會認識一啲咁嘅朋友，我知道佢哋嘅即係平時嘅表達係咁樣樣嘅。咁啊，咁但係我同佢講咗一句祝福你嘅就咁，我一路成餐飯我就留意住佢啦。咁佢好開心。咁跟住最好笑就係咩咧？佢問嚟同我傾偈喎，佢話我今日好開心啊！我咧翻工之前咧去買咗一條叉電線，嗱、其實係一件好簡單、好簡單嘅事。佢係我諗可能成日都冇人同佢講過一句説話，或者叫佢加油嘅，或者甚至乎佢可能會遭到另一啲嘅目光嘅對待。但係咧，佢好開心同我講，我翻買咗條叉電線，我點解咁開心？佢話因為咧，我咧就我谂佢大约嘅意思就系话佢需要两条叉电线，但平时咧就顾得一个唔顾得另一个，所以佢买咗一条叉电线，佢好开心。咁我第一次咧喺嗰类型嘅连锁餐厅同一个服务员倾呢啲偈嘅，咁最后系点样完结嘅呢件事？就系我哋走啦，咁跟住咧我就好开心咁同佢讲，叔叔拜拜啊！佢再连转头，佢话：哎，我好开心可以同你倾偈，你下次嚟我请你食雪糕。 哦， 哇！就系嗰日，我又唔记得咗我嘅唔开心，或者嗰阵人马沓杂啊，天昏地暗啊，唔开心嘅一个状况，就系因为我尝试去将嗰个 focus 咧由自己去咗人哋嗰度啦。我唔敢用怜怜悯啊或者慈唔慈悲，但系我觉得呢个人令我好感动，咁我就尝试去即系大家互相鼓励下啦嘅时候，咁因为嘅一个彼此嘅鼓励。 佢又開心啦，話請我食雪糕啦。咁我嗰日咧，我都覺得好開心，我仲可以帶呢件事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添。其實事後咧，我仲做咗一件事，我忍唔住噶。我就走去咧， 請咗佢食雪糕。 唔係，我去揾經理。我話我有我交場氣，我交場氣。經理喺咪度啊？經理咧好驚，我見到咩事啊？咩事啊？嗰、那個哥哥服務態度好好啊！你俾啲多啲鼓勵佢啊！嗰、那個經理當時咧好愕然咁望住我嘅。 垂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曾在我的失意天，疑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勇敢去面迎人生。若我可再活多一次，都怕再可以在路途重逢着你，共去写一生的句子。若我可再活多一次，千次我都怕面前仍是你，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暖意。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过，活在你心 呢首歌嘅，本来想拣校长嘅争气嘅，咁、我觉得共同度过都啱啊。咁啊，多谢各位先生啊，佢喺湾仔嘅某间嘅连锁快餐店入边咧，其实我嘅即系嗰啲所谓嘅鼓励就好小事，但系咧佢令我成日晏昼都好开，唔好话开心啊，即系唉好感恩啊，个人系 好感动、 啊，系感动啊。咁就佢其实佢 make 我嘅 day 咯。 其实我觉得系有时做人都系叫做点讲咧，可以得闲留意一下啲身邊嘅事發生， 或者應該話我哋其實而家我哋自己好複雜啊！ 我哋唔会，因为我哋人发觉自己有能力嘅时候，你就想处理一啲好复杂嘅嘢。当件事太简单，你就会睇唔起嗰件事咯。 嗯， 我觉得系咁样嘅。 啊，肥仔呢句劲，再讲一次就系，我哋尝试处理一啲好复杂嘅事，以为忘咗一啲好简单嘅事。 因为我哋细细个学嘅嘢，你会觉得越难，代表你 level 越高。我哋会尝试去 multi 好多嘢，处理一啲好复杂、好难嘅嘢，你先会喺嗰度攞到成就感。你从而你就会忽略咗一啲好简单嘅嘢，好简单拖地、抹台。你平时唔会觉得呢件系你应该要做嘅嘢？你觉得其实你认真讲系一件好简单嘅事嚟噶，但系其实如果你肯做呢啲嘢。其实你嗰件事就好 哇！你真系好似禅师咁，我觉得禅师就系讲紧呢啲嘢啊，就系 我学嘢啊，陈嘉怡， 就系你好，你只要 肥仔真系有智慧 啊，佢真系有智慧噶。其实平时我哋嘅修行咪就喺平时嘅日子咯，你就系好简单去做一啲好简单嘅事。 系。 而系你系喺嗰个 moment 就系做紧嗰件事， 即系唔好一下就搞啊个头攞顶落个地下嗰啲，做嗰啲数下边一二三四二三三。 所以我而家成日做啲好复杂嘅嘢，又要跳又要唱又要排又要谂埋好多啲叽里卡啦古灵精怪嘅嘢，所以我都想简简单单就咁企喺度唱歌算啦。 但你有冇啲简单嘅嘢会做翻咧？即系喺一个咁高压嘅状况之下。 即系但系即系呢样嘢。就係又唔係人哋中意睇喎，發覺啲人就係中意睇我跳，即係但係有時你要認清楚自己最擅長嘅係咩，人哋中意睇你啲咩啊嘛。咁喺嗰個 moment 咪做翻自己崗位嘅嘢咯。 係，我極點贊成嘅，即係頭先佢呢番好有智慧嘅説話。當你個人覺得好複雜啊，或者你覺得好 tense 嗰陣咧，咁除咗話即係你喺個飯飲店度鼓勵人啊，或者安慰下自己之外咧，翻屋企揾啲家務做下， 係啊， 拖下地啊，吸塵好治愈㗎。我成日都話洗碗啊， 洗碗都好正， 好 晾衫都 OK 㗎。 晾衫我就麻麻地， 晾衫都好 OK 嘅。 系啊，即系做下呢啲小事， 执屋抌嘢又 OK。 抌嘢好开心噶， 系啊， 咁啊，大家可以勾呼下自己嘛。 系啊，真系勾呼下自己。同埋我都觉得人与人之间真系影响嘅动物嚟嘅。 系， 即系如果大家开心啲嘅，咁我见到你，你又开心啲；你见到佢又开心啲，大家开心啲，咁咪成个 energy 都好啲。 成晚见到你都好开心。 唔系，真系啊，物以类聚嚟噶。咩物以类聚咧？你开心嘅人咧，就成大班都一齐好开心嘅。 系， 系啊， 见到肥仔其实一路都好开心。 系啊，好开心，佢咁有智慧。 系咯。呢啲朋友仔得闲要再上嚟倾下偈啦。 冇错。 喂，多谢晒， 多谢你， 多谢， 拜 拜。